欢迎到我出差的梁爱杰特。咁今次就系、是、旅游奶嘢事件簿之超尴光美演唱会朝圣女。 喂，又唔系净系我，你好似有个 我有奶嘢另一个问题嘅。 等先，咩一回事？点解你好似唔拉更嘅都埋一齐嘅？ 唔系咁讲，咁因为今其实今次主要系超尴去。光明演唱会，你点会买光明演唱会 咧？其实个事源咧就唔系我去买嘅，系我喺其他 group 度咧有人，即系嗰个其实嗰、那个其实嗰个咧佢系一个应该呢啲 idol 粉嚟嘅，佢系嗰有啲 event 咧去嗰边，佢系会去啲咩嗰啲idol group 嗰啲咩运动会嗰啲咧，佢追 event 咧，嗰啲追 event 其中又佢有买光明演唱会。咁隔年佢话即系佢买两张，我唔知佢点解买两张，但系总之佢就话有多咗飞，跟住问我去，因为佢知我会睇噶嘛，咁问我去唔去，咁跟住价佢话啊两日都有齐啊，吓咁讲，跟住睇翻个价钱，喂原价咁滞啫，俾我35,000两晚两场2蚊有晒， 哇咁抵， 系啊， 抵到烂啦， 我就真系跟住得。睇翻時間，最緊要係未新年啊！嗰、那個時間，香港新年我啲工我就難請假，但係容易請假嘅時間，咁睇翻 ，O K 得，我要咗佢，咁咪去咯。即係我啲時間又夠又啱，我啲假又夠，咁又係咁咪啊！最緊要係 得咯， 係咁咪去咯。即係始終都係某程度上講真，呢啲 event 我。唔系冇兴趣，只不过系我就成即系都系懒啦，唔想搞咁多嘢嘅啫，所以就唔 系嘅。咁即系点啊？有程度上其实算系铁丝买难手嘅呢啲 event， 其实我觉得 未必嘅，又系 去到买难手，但系你见亲啲日子啊，见亲啲可能啲场地啊，都觉得喂好难搞、啊，去唔到先唔去啊嘛。 其实我觉得呢啲最大问题唔系场地啊嗰啲嘢，而系你有冇方法去买飞？ 买到飞 啦，买飞先问题啊！ 最大问题系买飞。 因为我嗱，依个阵间我阵间讲啦，我关于日本买飞问题， 即系有几样嘢就系买飞，其实最大问题，唔系冇方法，但系你又好隔少，又要中间要真系， 中间要好多嘢准备咯，要 其实就系咁样。咁佢既然有人已经搞掂晒俾我，乜都唔使，只系就带个人去咁啊，哇，梗系 唔系，即系我咁讲啦，你成功买到飞系第一步， 系 啦，之后嘅嘢 就应该讲。你撲到張飛就問，其實問題就唔係問題，因為其他問題你可以用錢解決。 唔係其他，飛 唔係有錢買， 唔係其他就係去旅行嘅普通問題。 飛係單 都唔 靠錢都解決， 都唔係嘅，都唔係嘅。其實 我聽翻嗰個 friend 講咧，其實咧講真，今次光明十周年演唱會咧，啲飛其實唔係好，即係唔係火速售罄嗰啲嚟嘅，係慢慢賣嘅。當然我結果去到嗰日咧，其實係滿嘅。其实满场嘅，咁但系即系佢话就系，因为佢都唔系即时扑噶，佢可能之后唔知咩事佢又买咁样，咁因为佢有几个嗰啲 program 佢都追嗰啲人啦，咁所以就佢又买咯。 二来光美你计翻条数都系嗰间公司咧，佢哋近年搞啲演唱会咧，都唔系一铺过埋晒啲飞噶啦，慢慢逐批出嘅。 嗱，不过咧，其实咧，即系咁讲啦，嗰度其实系有三场。佢哋买两场，因为晏昼嗰场佢话唔同啲靓妹争啊，唔同啲细路女争啊，真系嗰种。因为但系讲真，睇翻都真系，就算夜晚嗰两场都真系唔少，带个细路女去睇咯，即系嗰啲父母成家人 父母背，父母带住， 系啊，咁一定系噶啦。咁其实就如果你话问题咧，讲真就系我 group 度都讲过噶啦。即系呢个就系物反嗰个问题，其实真系物反问题嚟啫。 嗯， 物反就系而应该就系防止啲转卖 man 啦，当然主要系防止转卖 man， 就系你要有嗰日入场券喺手，要嗰一日啊， 当日飞， 当日嘅入场券先至俾你去买物反。咁我就系佢睇错日子，俾错咗日子我，所以我系冇得买。嗱，其实咧，彩中失买啦，因为讲真。我自己个牌其实我睇到有毛巾啊，因为佢系佢系分一袋袋，十八款毛巾啊，十八袋啊嘛，佢哋十八款毛巾。我自己本来谂嘅睇，一 set 啦， 但系买啦， 一 set 买晒佢啦， 系啊，我系谂住咁啊，但系跟住因为咁样我冇得自己去买，跟住佢有其他 friend 叫佢帮，即系未去买都未去买台湾嗰啲叫佢帮，咁啊。即系隔涉咗就唔会咁夸张啦，就唔咁夸张。 买就冇品嘅， 系啊冇品噶，咁啊净系要咗初代，跟住翻嚟睇翻，屌全部初代 super form 嚟啊，顶 super form 好少精品噶， 赚咗咯。 的 其实如果我见到系 super form 嘅话，我有机会好后面皮踩一套噶啦，踩一套噶啦，我有机会嘅。不过嗱，讲真，如果佢话嗰日咧，其实真系麦饭都真系几多人嘅。我佢十点开，九点半我开始已经其实。即系要排一个钟左右。 你正常，你计翻入场人数，你排嗰度应该都唔会少到去边嘅。 基本上系 始终会场多嘛。 新华斌，新华斌 K 阿边啊？ 新华斌 K 边？新华斌阿边啊 ？K 个位置佢嗱 K 始终新场啦。 唔系新华斌啊，唔 系新华斌， 新 华斌 个， 新华斌 嗰 个， 另 一 个， 另一 个旧少少嗰个， 旧嗰个，旧嗰个，咁哦嗰个嚟计话，嗱咁佢麦饭本身摆到麦饭个 proof 就唔好大，咁变咗你要排系好，你要排得耐咯，可能对会比其他场会嚟讲， 系，不过嗰日落紧雨， 仲要落雨， 系嗰日落，讲真就其实都好多，同埋睇翻咧，其实。嗰、那个即系各代各式嘅受欢迎程度咧，其实就冇我哋谂得咁集中，冇我哋讲得咁觉得咁集中。好几代好似唔系咁掂嘅啫，即系例如好似甜点啊、热带啊，其实都唔少人中意。 唔同嘅大，我啲大有同埋啲细路女嗰个故事唔同。 真正原因，我觉得就系去得呢啲二十周年嗰啲，基本上都系啲。超级粉嚟噶啦， 死忠噶啦， 死忠噶啦，所以其实入边啲歌咧唔会因为系甜品就会靴啊，唔会去到即系你睇到个反应 嘅，冇靴嘅， 冷场都冇冷场嘅，都冇冷场，即系但系即系当然啦，有例如啊Star 啊真系好 hit 啊 Star 好 hit， 当然第二日因为 Star 齐人啊嘛， 你简单啲讲就系话每只歌。歌本身嗰个受欢迎程度会有上落啦， 一定 咁令到场会嗰个热度亦都有上落啦。但系呢啲真系始终叫做系列，用系列做第一嘅演唱会，唔系单头咧入得场嘅或者嚟得嗰班都系大爱噶啦，理得你噶啦，即系点都同你炒热个场先嘅， 即系都系正面睇嘅， 正面嘅。咁因为其实嗱，之前我同阿杰特另外都做咗一次节目啦，我都讲过，二次元 fans 呢个 Idol Master 大战呢个 Love Live 啦。咁其实个 case 一样噶，你两个大 IP 咁样碰咧，嚟到嗰班 fans 都唔会系话叫做 即系唔会 anti 咯，都唔会 未到系 anti， 未到 anti， 只可能 最多 唔熟 啫， 唔熟。 即系 我意思 系 有唔熟咪跟住嗌咯，跟住咯， 即系唔会系对面嘅 anti 啊！我意思 好少嘅，其实你即系我哋喂Idol Master 同埋 I Love Life， 你早期都仲话所谓宗教战争啫，其实冇呢回事噶。 其实系华文圈， 系我哋 fans 自己攞嚟讲笑啫嘛。 其实我觉得其实华文圈先严重。 唔系，其实某程度上可能即系隐藏 fan 嚟噶，即系点样系有部分系真系两边食晒嘅。 系啊，一定我自己都系一个爱光 P 啦。讲真，即系虽然我 Love Life 嗰边冇去得咁尽，但系去到现场都见，其实嗰集你未必话好似光美咁，因为去咗嗰个演唱会，你会可能追翻某几套作品，但系呢边会啊，因为我哋完咗之后系有扎 P Love Live， 有扎爱光过咗嚟做 P 啊， 哦， 尝试过嚟睇下我哋啲嘢啊， 亦都有得达，亦都有好多 P 系过咗 Love Live 嗰边啊， 有 好 多 P 嚟 翻去做翻爱光啊， 其实真系其实有一样嘢，即系你会睇翻近年最新嗰批后边嗰班，咪又系嗰堆。即系嗰啲声优配音员，又系嗰堆 声优都系嗰代， 其实嗰代 咯， 都系嗰铺嗰班人啫嘛，其实嚟嚟去都系嗰班啫嘛，而家剩翻得翻都系嗰批啫嘛，讲真 系变咗你最，其实有个惨嘅呢几年开始发觉就系咩咧，追声优 event 咧，你要识分身啊， 系 追唔晒啊， 哇，你咁讲啊， 咩咯？ 你嗱 一个拣唔落手咯， 唔系啊，而家 一个拣落手 ，Love Fly 就冇佢，暂时 Love Fly 就未有马斯克，就系佢啊，我马斯克呢边又系，你嗰边又系。 我咪知道几套啊？ 跟住马良又有嘛？知道，反正 佢系咯，开始嚟紧噶啦。 阿辉又好， 阿辉人数最少嘛。 唔系，同埋一样就系佢好，佢拣人咩就咩，箍死你啊！一箍你五年、十年、十年八载咧。 唔系，通常拣新人同埋咩咯，同埋即系都预你长做嘅。 唔系，佢因为咁就嗱，其他嗱 长期性个 project 本身， 偶大好 band 之后，甚至系小哥好，佢本身系以声优做主轴嚟嘅。咁即系佢可以一做演几套，但系。 甩飞个班系真系佢谂住出嚟做偶像噶， 或者 正又系一个兼职嚟嘅，唔 系或者调转系经呢套嘢出嚟啊，即系。攞个名啊， 系啊，跟住再去做配音，做其他嘢，乜都好。 Lovefly 系成个 project 嚟嘅，而其他嗰啲其实真系一个声优 job 嚟噶，即系有个分别，其实真系咁样嚟噶。 同埋好简单，就是、三心会过去取笑哥，纯粹因为 Muse 停咗工啫嘛。如果 Muse 继续 做嘛， 系啊，唔会过噶， 会继续噶，应该会 变分到身啦。 咪就系咯，即系 Lovefly 其实好困身。 唔好话三心过小剧， 阿立条正啲神都有个问题， 佢哋九个。出翻嚟自己另外接 job 都难啦，你如果 Muse 唔仲继续玩嘅话， 系啊， 系咪先？ 唔系咁，我讲咧，其实咧今次睇演唱会咧，就真系系除咗呢样嘢，其实我就觉得冇乜冇乜分特别咯。讲真，其实即系当然系正啊，总之啊个喂，你齐晒咁多年， 系 你齐晒咁多代，全部唱晒，而系其实系唔够歌。即系唱唔够嘅，对我嚟讲，有好有几代嘅 All Star 嗰啲歌系唱唔够，因为净系你谂下二十年嘅 OPED 啊，如果真系全已经有好多系短版嚟嘅，如果全部唱晒， 你嗰啲即系点样讲啊？集大集炒嗰啲，一个最大问题系你时间唔够。 二十年啊，我呢度 OP 当你，我当你，因为其实有几年系有两只 ending 嘅嘛，我当你一只啊，呢度四十啊，当你五分钟啊，呢两粒钟啊，你嗰一晚都系两粒零钟啫嘛， 三粒钟， 你净系唱 OP 啲啊，到拎轮已经冇啦，跟住仲要主力讲真就系今年嘅 Sky 同埋 F 入边啲歌， 系 F 啲歌系齐嘅，啊都仲有大人歌未？ 嗯， 但系歌未齐嘅，都啲歌都唱晒嘅，仲要系第二晚专登请个，因为嗰个歌手系唱 F 噶嘛，有唱 F 嘛，同埋大人歌未啊嘛，专登 acoustic 出嚟做 encore。 咁佢都嗱真嘅，另一个问题系拣歌啦， 系啊， 即系有啲歌出你想听，但系冇出到嘅，咁都其实好正常嘅。 系啊，其实好正常嘅，虽然其实我都冇介意，我哋啲超级粉就唔会介意嘅。 你有 咪好咯， 你光美咁样又或者 Idol Master 咁样。喂，几百只歌嘅，你实唱唔晒， 实唱唔晒嘅，即系，不过其实讲真就真系算系好有诚意啦，因为至少最新嗰几代咧，即系最新嗰五年嗰几代咧，分两晚咧系齐人嘅， 系， 即系啲声优齐， 啲卡士齐嘅， 啲卡声优齐嘅，即系好似第二晚就 Star 五人齐晒啦， 嗱 Sky 就因为当年嘅一定全两晚齐晒，初代同埋 Star 就两Sky 就两面齐晒嘅，两晚齐晒嘅 主打啊嘛， 其他嗰啲咧就第一日咧就系有SS 啊，跟住吴三平啊，佢哋嗰啲啊，即系前半嗰啲，跟住后边嗰咧第二晚咧就有啊，就阿水树咁嚟咯，即系嗰啲，即系佢哋有个 theme 喺度嘅，即系 系啊，二来咧，因为你有日长夜长分啊， 系第二日系得星期日有日长啫。 吓、啊，又即系变咗前后三场咧，其实你间嗰、那个点啊，卡士演出啊，歌 list 啊嗰啲，其实唔同其他好多都唔一样， 唔同噶，同埋有少少唔同。佢因为佢系某程度上系用光美嗰个咧，佢多咗少少光美嘅，即系点啊？啲短剧咯，系一个短剧咯，咁样讲到，即系有同埋即系好似咁讲。反而你話有，即係好似話第一晚就係得阿高橋李武啊，阿尤伊尼啦，即係咁嗰啲咧，即係因為講真，成個 event 淨係話魔法光美會喺2024年出啫，冇新料，咁啊尤伊冇嚟咯。 哦、 即係嗱，講真，如果佢有新料，例如有歌啊，有其他有 PV 出咧，我覺得一定會嚟。因为你成个 project 你签咗约噶嘛，你咁佢冇你啊，即系佢呢咁劲，佢其实好敬业咯，佢哋。 所以你讲唔关你事，咪唔请你嚟咯。 唔需要嚟啊！ 钱又咪叫公平咩？ 要钱嘅始终都系，同埋，不过高奇始终因为佢系粉红啊嘛。 系啊， 粉红基本上两晚加埋系咁多年齐晒嘅。 嗯， 粉红要嚟噶啦， 粉红基本上嚟。 唔系讲嘢，你咩主角牌招牌嘅话，你点样要嚟嘅？ 唔系粉红系中心啊嘛， 主要角色啊嘛，全部都系。 反而其实有几个嚟咧，其实真系意外嘅，即系例如有阿水泽啦，第二晚同阿水树一齐，阿妈莲，哇真系佢出嚟真系真气氛唔同晒噶， 系 阿妈莲真系好鬼死搞鬼啊，好鬼死搞鬼。 佢系代最抢戏蓝色嚟噶。佢一出嚟嘅话，成个气场完全佢系即系成个 唔系，因为其实 拉到佢嗰度， 佢又好似半退休状态咁睇。 唔系有女星有嘅时候，就系 水質就少少少接 job 啫， 咪少接我見到個 job 咯，因為新加坡好多 job 係我見唔到噶嘛。 係咁即係總之就係、是、即係，但係一出嚟真係真係好鬼死正。但係其實你翻第二晚啦，佢話阿水樹啊、油木咁，我頂你個肺啊！你嗰日真係第二晚勁撚幾勁，豪華幾多，豪華到黐線。 諗下一個油木不演係而家天 實曬啦， 話油木不演而家係當今第一聲女聲優，冇冇 當然啦，亦都仲其實有兩首歌咧係。指定动作噶就 wonderful，wonderful 新 OP 新嘅 OPED， 咁当然一定系呢啲时间做初公开噶啦，系咪先？咁啊当然，所以两晚都有唱嘅其实。 结果金武千峰咪唱足两日咯， 一定噶系啊， 因为我怕佢呢几年差唔多佢只用咁就 系。sorry， 系基本上因为 OPED 齐两晚基本上系都足嘅。所以其实嗰班系全有五条真人嚟嘅，全部齐晒。 金毛啊，五条真人嚟嘅就 唔甩嘅，两晚齐晒。 基本嘅啦，啲 系引麦克 P 第一日咧，因为第一日有阿黑出嚟，所以咧就叫客串咗半，即系一阵做阿麦克 P 咯。其实佢系用歌手身份嚟嘅，官城嘉丽，佢系因为。佢系暂时嚟讲咁多人嚟讲，佢系最特殊嘅， 因为又唱主题曲，变咗演声优嘛。 系啊，佢系唔即系佢系之前唱主题曲，佢系好早期噶，佢系 Yes 时代噶 ，Yes 已经系噶啦，佢系最早期嗰班嚟噶，到后边突然间跟住就变咗做声做阿麦 克。所以我觉得最有下次，我最有可能金武千峰嘅，最有可能系佢。 其实有另一个，佢就系Hard Catch。唔係 ，Hackage， Happiness Charge 嗰個其實都係嘅，嗰、那個就即係都係即係Honey 啊 ，Q Honey 啊，佢其實都係有唱嘅，咁但係佢嗰個角色，因為佢 唔係咁唔係嗰種去到 咩？佢真係得呢個角色，佢唔係同埋佢即係又唔係第二位啊。總之佢個問題唔同。我下一個有呢種情況危險嘅就係 Machiko， 係就 Machiko 已經唱咗兩年啦，唱兩年嘅 F 又有趣唱， 佢又夠紅， 佢又夠紅。 因為歌名其實係好興就咩，唔係一個新人，或者一個當時最紅嗰個嚟答啊嘛。 其實就睇翻未必唔係咁樣嘅，而係佢真係睇翻嗰年，唔完全係嘅。咁就但係睇今年咧，今晚嚟講。夸啦 ，Wonderful！ 今年咧，其实嗰几个全部都是啲已经系上半上岸嗰批嚟噶，已经。你主角揾总旗敦美啊，屌！ 唔系总旗就嘥气啦，因为总旗而家最红嗰个嘅， 而家红。但系隔篱嗰个长青啊，只狗啊，系长青买啲啊，即系喂佢都佢而家接近系罗莉声嘅 number 即系第一线嗰批嚟噶啦。 系讲罗莉声，唔系长青买啊，边个？ 已经唔系 Kana Mika 啦，已经 佢而家 你唱啲乜啊？跟住仲要上田丽奈，跟住然之后就系跟住仲有阿 Berry Berry， 即系有升格，即系暂时公开咗四个，好明显已经唔即系根本就全部都已经有五年以上嘅， 即系有名先啦。 喂，少有地今次唔系， 仲要系冇，仲要冇偶像，仲要冇偶像嗰啲跳过嚟嗰啲。 所以今年其实会有，不算啦，呢个唔讲，咁跟住今年已经播咗四集啫嘛。 即系咁啊，其实个场嗰啲就我又未去到好识研究，同埋我又住即系坐山顶啦。不过个场个设计咧，因为其实我唔知点解噶，喺 YouTube 而家系有一批二十年演唱会嗰啲，应该系半公式嘅，因为嗰啲镜头咧好明显唔系偷拍嘅，唔可能偷拍到嘅，系差唔多首大部分歌都有啊。 哦，官片 半官片啦，因为睇过唔系官方频道嚟噶。一个个名唔知乜嘢嚟嘅 ，OK， 系啊，即系但系嗰啲 哦，你 streaming 咧， 系啊，嗰啲片系官方嘅，好明显官方样嚟嘅， 系啊，专门 cut 落嚟啊嘛， 系啊，专门 cut 嗰啲，但即系嗰啲你要睇到佢个场设计咧，调翻转噶，佢有三个场，有三个区，一个系最中间区， 系， 跟住系下边区啦，跟住同埋我坐山顶位啦，冇、yeah. 问题。咁但系咧，其实咧调翻转咧，其实系中间位嗰队咧，其实最爽嘅。因为咧，佢系有前场同后边会有两，即系有前后两个位， 两边咯， 两边啊，即系好似个球场有两个足球两个龙门位啊， 嗯， 有两个台就系呢两个轮流出嚟咁样啊， 嗯， 然之后咧就喺即系跟住就有个跑道咁咧，就会喺嗰条跑道行提唱 啊，我有印象系睇过官片，有印象个台，但系佢咩因？但系其实嗰种台咧。睇片好过瘾嘅， 系啊， 现场好扑街嘅， 系啊，唔系我睇 我山顶同埋 你山顶唔觉噶？ 山顶唔冇问题，山顶冇问题嘅。后中间位， 你落 Arena 嗰扎， 中间但系最终最好似最靓， 你越贴台就越大镬。 系啦，以为最靓嗰个中间位嗰度其实系最唔掂，因为你系要照转后边睇，前后睇，又同埋 前后睇小事，前后睇小事，其实最大镬咩咧？因为演唱会十之八九 Arena 一开波一定企起身。跟住你个人一唔够高呢就俾其他人遮晒。 係呀。 跟住你望前台还好，你望花道出嚟嗰个中台呢基本上就睇唔到嘅。 係呀。即空间好似足球场跑道咁样，即球场啲跑道咁样，佢哋会喺度唱。反而係中间嗰度呢有人，因为有个朋友有好有佢有个 box， 有个 net 好多人，佢哋有其他呢喺嗰度啊，就喺嗰度啊，係可以係可以同嗰啲歌手握手添啊，去到 握手位咯。 嗰批其实即系讲真啦，即系反而唔系最贵嗰啲位啊，最贵嗰位唔靓，最贵嗰啲位唔靓啊，反而唔系真系唔靓。咁我其实就睇翻系个场佢点样操，但系咁样两面玩其实几 或者系睇大会点间咯。 系啊， 吓， 因为你单系净系正面台嘅话咧，或者正面台只不过系有延伸台嘅话咧。嗰中间位系正嘅，系最正嘅。咁但系因为佢有系前后台两边台嘅咧，咁就真系呢种咧就真系中间位就唔靓啦，真系要睇佢点 set 嘅。咁呢个就唔知佢即系买飞嗰时唔知知睇唔睇到佢咁 set 啦。 其实未必嘅， 未必知 嘅。而家唔点啊？动画歌或者相关演唱会其实好少 show 个 set plan 啊，或者你 即系冇咁详细 set plan 啊， 或者嗱点讲咧？佢如果有分嗰个价钱，即系你某个某 S 所谓 S 位 ，S 位几多钱 ，A 位几多钱，普通位几多钱，佢有分咧，佢都仲可能 show 俾你睇 S 位大概乜嘢，边个范围 ，A 位边个范围。如果冇嘅，佢全场划一价咧就唔 show 噶啦。 哦， 咁你就会真系估噶啦，你要估自己坐边噶啦。 唔系咁啊，其实因为都。其实睇翻我啦，叫左边山顶同右边山顶，其实两边有坐过，咁其实几爽嘅，几好 OK 嘅，因为我又未去到嗰啲咁咩啦。 还好嘅就系日本现时用喺呢啲演唱会个场地本身，山顶极你都有 view 咯，除非你坐死角位嘅啫。 嗱，都未到真系好死角。咁啊，真系其实就讲真，睇唔到人啊！真系 位都系后屘真系满晒座先放出嚟， 最后放。 即系好似上次我讲讲 以前 咁 咯， 我最后一日再 之前 放埋四个位俾你。 再之前都有噶啦， 四个位系通常都有，但系唔会咁早买出嚟嘅。 所以其实我谂住三月尾咧，系甩飞交响乐团演唱会咧，我谂住搏一搏噶，可能会搏到四个位噶。 其实因为好似我咁讲啦，就算今次咧，我好似见到咧，最后咧都有即日买到几一啲。少少飞噶， 系 即系都买少少飞噶，都有即场飞嘅少少，唔会多咯。讲真就呢啲就 搏咯，即系我哋总之入场凑个气氛嘅话，你咪搏一搏咯。但系就喺海外麻烦啊嘛，因为你海外唔敢搏啊嘛，大佬攞几千蚊机票去嗰个食搏嗰啲有冇飞现场飞？ 你调转系谂， 实某程度上我系试过一次嘅呢个情况，其实 即系成调转谂咯，系喂我去开。嗰几日去开旅行，顺手搏下买唔买到， 冇错咯，冇错，我就系最初去咁情况。 所以而家谂下就，如果三月尾去睇樱花，搏以睇樱花为名搏。 啊，即系好似我以前去开日本就系睇下，喂边套戏院有戏上，嗰套香港未上，我走去睇咁样啫嘛。 系啊系啊， 嗰、 啊、 种 case。 不过复杂啲咯，呢边就即系你去到未必扑到飞， 但系 好多 系啦， 仲有理由。 依家问题系卖飞。佢買飛本身唔複雜，但係收飛煩咗嘛，因為佢基本上大部分唔好話演唱會啦，基本上所有售票嘅 event 都開始改咗用 QR code 啊，又或者一啲我哋成日講噶啦，你即係我哋喺後台 group 我咁就都提啫，咩 ePass 啊嗰啲專用平台買飛咧，嗰啲麻煩 係啦，因為 佢幾樣幾方便 嘅麻煩唔係。唔系个 QR code 个铺，而系 之前申请嗰度， 你要申请 个 account 个问题。 讲下啦，讲 ePass 啊，我真系又系嗰句白做一趟，就系 ePass 咧，佢上我旧年审阅即系甩翻演交响演唱会咧，佢要用 ePass 嘅，咁咧佢就由日本电话打电话认证，咁好啦，我出咗啲电话卡啦， 系 点知佢拨咗我张 JCB 卡。因为佢一百年，佢最旧年未拨嘅，今年佢就连所有海外卡，即系总拨晒，包括 JCB。 其实咧，以前关于 JCB 呢个问题咧，以前喺 即係我自己即係唔係冇錄過咪冇錄過嘢啦，就係喺啲 我 哋嗰啲有即係有玩手游嗰啲位，佢就會知啊，成係其實有嗰啲咧係會。又話以前又話咩 JCB 香港開 JCB 可以放日本 account 啊咁有啲，其實有唔少 game 係會 cut 即係唔俾外國認外國發行嘅 JCB， 係真係要日本國內發行嘅信用卡啊，係有分噶。即係好似反而我記得應該係上次我去掃塔嗰次就係見到有嗰、那個Jumbo Ferry 啊，佢個網站寫明日本國外信用卡唔接受啊。 结果搞到我哋咩啊？花咗成四五百蚊，出咗两张电话卡都唔得啊！顶佢个肺啊！啲钱真系白使埋，真系白咗。 系你张电话卡开到啊，但系你用你敷你电话卡去 做 包数嗰度唔得啊！唔系系你只唔系啊？系问题系你张电话卡系可以用信用卡俾钱， 你开到 但系个 account 唔俾你用嗰张信用卡收钱啊！ 咪就系咯，最惨就咩？佢如果你话佢可以，佢唔使用信用卡，我当场我去便利店入钱，我都可以做一下本朋友入钱啦。佢唔俾啊，一定要攞信用卡先入咗新户咁啊！ 因为其实有啲反而而家就系有啲有，同埋有一种咧，好似话咩嗰啲嘅付款卡咧，即系你当好似香港八达通定系，但系唔系西瓜嗰啲啊，系啲付款 account 卡咧，你入钱嗰张卡由张卡度过数咧，但系有唔系个呢啲咁嘅 debit 卡。 是 debit 卡啦，即系 debit 卡 就系话 呢啲咁嘅订飞 account 或者系网上买卖 account 系唔接受你张 debit 卡个数啊。 最麻烦就系以前好多都系接受你咩啊？你便利店入钱之后，出咗局之后，你俾我你几耐去便利店俾钱？ 唔系因为其实有啲咧，好似头先咁样，你话嗰啲便利卡啊，好似头先讲 debit 卡咧，系 debit 卡系接受海外信用卡去嚟入你张 debit 卡啊嘛。 所以唔俾啊嘛，所以 但系佢系。但系调翻转，佢系呢啲系唔接受 debit 卡啊，系唔系即系见到嚟连我哋用即系所谓嘅灰色地带或者点样都 cut 晒你啊，系我直接唔接受 debit 卡付款啊。 所以个黑人憎呢样嘢啊嘛，佢封晒啲炒即系讲海外炒黄牛飞咁啲人啊嘛， 系封晒海外嘅订购方法。 你由海外直接订个方法啊， 系你结果就变咗系要接受一啲海外 官方俾你嘅方法， 一系官方，二来就系有啲由日本正式注册嘅人嘅代办代购 都唔得啊，因为而家佢基本上佢咩啊？嗱，依家咁样佢系跟要 app 噶，即系话你买飞嘅话跟 app 认 app 啊，认 app 唔认即系 啊呢啲，因为佢呢啲出嗱，我讲嘅就好似就系其他嗰啲旧传统式，你直接去买飞，买咗张飞有实体飞啊，有实体飞嘅就可以用呢种啦。 而家冇实体飞， 咁但系而家唔系全部有啲唔出实体飞啦，去到 好多都唔出实体飞啦，已经。 而家其实见我哋眼见嘅有实体飞唔系货日本人咯。 海外咯，即系嚟， 佢都只得翻一啲官方渠道卖俾海外嘅观众先 有团购 费咯， 团购费佢俾咗费你咯。 其实但系有一样嘢，海外团购睇翻咧，通常都系啲靓啲嘅位噶。 系啦，但系收你，佢收你唔平噶喎， 收你一大嚿啊！ 中间就嚟话，嗱又嚟我三月头嘅粒飞鸽资源咁样。两日11万 yen， 扣咗三场，我当三日酒店，我当2万 yen 酒店啦，36万 yen， 咁演唱会两日8万 yen， 咁仲佢仲执咗3万 yen 嘅，咁你搞到唔俾靓位？我一佢有赚咪啫，既然你赚咗3万 yen， 你俾靓位我啦。 唔系，但你免除咗嗰种麻烦嘢喎。 唔系呢只麻烦嘢。 唔系免除，你得佢呢个方法啊。 系当然啦，唔系即系有啲人系做到嘅，但系点样讲咧？ 你焗俾赚呢嚿钱。 系，即系你冇个途径就 咁，但系其实就系抵佢赚嘅。 但系调翻转就变咗系，唔好话抵唔抵佢赚，因为有时都睇到系劏人嘅。 唔系啊， 劏得劲一 齐。今日我哋录音呢日咧，就呢个 Idol Master Beyond Life 嘅10周年 last 一场。咁咧就 JTB 有个海外 plan 嘅。最平都收我23万， 哇！好鬼抢， 真系好离谱啊！ 最平都23万， 两日，两场， 三日酒店，最平嗰个23万， 系咯。 但系住咩？住阿爬啫， 我屌佢老尾啊！真系屌你，哇！一抢好鬼抢， 太 过 分 啦！ 真系， 阿爬1万 1万，你老母住33万啫， 少少都系万。 酒店嗱， 我讲翻先，阿爬我睇翻，就算一。一般正常嗰啲，你当6-7百蚊已经系属于贵啲嘅， 一万 yen 唔系 都唔系好贵 嘅。港币7-8百蚊嗰啲已经算系贵嘅 upper 啦 ，upper 亦正常价系500蚊左右噶， 500-600嘅啫。 哇，真系好嗱，好计我几计嗱，即系好计计下啦嗱。 你当10,000 yen 啦 ，upper 我 upper 10,000 yen 好未啊？3万落啊，45,000 yen啦，跟住演唱会我当10,000 yen 咪好未啊？ 跟住3万 yen 啦，加埋7万 yen， 我顶你。跟住如果有10万、11万 yen， OK 得，呢个价合理嘅。 11至15万 yen 楼都仲 OK。 十万。 因为好衰嘅，佢 kick 嘅咩咧 ？JDP 一路唔肯讲佢俾边只飞我，因为今次演唱会有个特殊嘅就系，因为 K R Winna 佢有包厢位，包厢位5万 yen 一个。如果你话5万 yen， 你俾包厢位我，你收我20万，我 OK 啊， 抵添啦， 我 OK 啊，我俾咗添啦，我唔喺呢度咯，我喺云宾啦，我喺云宾啦，系咪先？但唔系嘛，佢一路冇提，咁冇提之后，我望翻，喂，普通飞13000，两日26000，我计埋酒店顶多都系8-9万、10万唔使。 你计埋，甚至可能有啲可能会有少少礼品送嗰啲都系。 我 当 埋 多两千 yen。 我当埋物反啦，我当埋有你有好似我二次元嗰次咁有官方送嘢啦。 系啊，有 person 做 key 噶嘛？ 有官方送少少礼品俾你啦。我当你咪同二次元嗰次10万到。 大佬，我而家睇嗰间酒店咁样，我自己而家今次甲子园咁样11万 yen，去包3万酒店，嗰酒店系即系 OK 得嘅喎。起码20000-10000嘅酒店，食唔知三五四星嘛。 即 系 总之就唔系 upper， 唔系去廿三万， 唔系东华 upper 嗰啲啦。 跟住变成系由佢一公 JTB 一公布个 plan， 11月嘅事 就真我 估计唔系首月10月，即系12月中嘅事。我一路估，佢又唔肯公布啲详情，净系话喂佢包3日酒店，包佢同 Sony 夹嗰个导游 plan， 个导游 plan 日本唔使钱嘅，就系 download 个 app 得噶啦。 我屌你閪！ 咁你一堆嘢话令到我觉得喂今次个 tour 有嘢玩，但系实际其实坤鸠我水嘅，咁我唔理你啦。我咪摆低六嚿水睇 streaming 算咯。 系啊。 你嗱，你话如果依个 J C， 如果依个 Muse 演唱会一场嘅话得，你好嘢，因为只一场唔睇冇机会。 即系唔好 话斩我咁大，屌， 唔系话有冇机会啊，唔好话有冇机会啊，而系我唔觉得值啊嘛。咁样摆30000我过嚟， 唔系就唔 知我自己银荷包啊。喂，难听啲讲，我自己银荷包，我喺横滨东京租酒店，我呢3-4日租到。都系顶尽都系10万，贵极都系10万。 嗱，讲真， 我叫小收收帮我买埋飞啊，一半搞掂啦。 讲真，真系我咁讲， 做得到嘅话， 横滨嘅横滨嗰边嗰啲酒店咧，系暂而我睇，即系至少我一月嗰阵时我睇过咧，系比东京嗰啲酒店仲贵嘅， 贵噶， 系平均贵嘅。 因为我试过嘅，头先我讲过啦，嗰几次嘅加藤演唱会啦，我已经问过小收收同埋另一个喺日本嘅网友问佢。我请埋去睇，因为两个都话唔得闲，我顶你个肺，我请埋你嘅，帮你中意帮埋咗飞，我请埋去啦，顶你个肺啊！ 因为其实睇翻咧，就好似讲我用东华 Apple 小收收自己都多嘢睇啦， 佢唔需要睇呢， 佢净系 Luna C 都追到佢傻啦，咁 你都要算啦，佢 即系讲翻啦，其实因为喺东京嗰边咧，当然你睇翻啦，一般东华啊，Apple 咧。其实是可以搵到400零已经有一个房 了。500楼下。 500楼下。 你肯搵。 但是横滨是500搵不到500楼下。 是横滨冇。 横滨就算因为我新横滨那边就算是横滨啊新横滨啊。 因为真的。 全部都冇。 因为真的有少少要不是说为什么辩护的。JTB 那日公布了个 plan 出来呢，我真的上了去 trip.com 睇的。睇返个佢讲嗰几间酒店咩价嘅。咁计返条数你都赚得好金㗎嘛。你都仲係有好多水脚嘅我嘛。咁我咪唔去囉。 咁但係 话起码 贵啫，但係都冇咁夸张㗎嘛。 咁 10万 yen。 猪肉在前，喂大佬隔篱近铁，我二次元嗰次11万，我即係计埋税成11万搞掂。你同我讲收20万得人一倍，贵嗰个 plan 仲要收人3倍喎，30万我住 Hilton 喎。 是真的，咁我中间嚿钱去边度咧？ 餐嗰成2-3倍价钱，我又唔觉得真系值。 你一啲咁重，系我难要咁重，咁重手咧。 我觉得值就系，因为唔觉得值，因为我俾多嗰2倍钱。 应该话咧，系横滨嗰边酒店比东京系多10% 左右。 我计完条数啊，我如果今次我飞得成，我至少使三鸡啊，要。 咪就 系 咯， 系啊。 太贵啦！ 我而家咁样计条数，我自己而家11万再加翻2万 yen， 系佢买嗰啲goods嗰啲啊，即系官方佢包团 goods 啊，都系13万日元，都系7000几蚊 啫 嘛。 佢 goods 都系俾 我同你讲，你如果你情况咧，你自己你唔好预咁少。 唔好预两万。你如果预自己放飞自我咧，唔好预两万咁死。 我都系带五万至十万去嘅。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你净系买 good 你都唔好五万十万咁少。 系啊， 嗰嚿钱啊，我系话我唔系话你长久啊，我系话你买 good 预算。 你预十万咯，净系买 good 嘅，净系买 good 啊，唔计其他嘢。 就是、 不过我 good 冇咁癫嘅， 即系另外消费。 我讲咗啦，上年二月我就系咁样，因为突然间自己冇睇价钱，拎咗嚿五万四万几 yen 嘅出嚟。 你问题啫，呢个系 嗰日自己系仲要。我是自己不做错嘢，定系睇咗十五万嘅， 真系放飞自我啊！我 吓， 唔系我唔系放飞自我，我系冇睇价钱啊，完全睇价钱啊，所以先一俾钱嗰时， 你大眼突咯， 即系真系 股市，我因为我唔担心，因为股市我唔系太，我买到多就 唔系，即系咁样咯。你遇到个情况就话，即系健腹肌突然间好啱嘅，但系个价钱又好贵咁样，嗰啲情况咪咩咯？ 好似咁讲咯，如果我见到啊，如果因为我其实我冇睇过个图啊，即系嗰个图系 super form 啊。如果睇到系 super form 嘅，我会后边 扑咗埋佢啦， 十八个桶我全部要晒， 唔系即系大咗嚿，即系 嗰个要34,000 yen 啦，嗰度要40,000 yen 啦，净系毛巾。买咗40,000 yen 啦，会变 系。总言之，其实唔系好简单讲句啦，讲句，我系讲句，即系钱就达定先，使唔使系后讲。 我谂住达12万到咯， 宁可使净。 系啊，你话下次留下次要行用咯。 啊、真而家 yen 系咁鬼平，仲要好明显会再随时跌个五添。 即系我又唔介意留使净留低唔使话实实。 而家赚就算你唔。就算你而家唔用啊，之后啊，随时可能唱翻出嚟仲赚， 同埋倒转，同埋倒转啦。其实你平时都有机会用到 yen 嘅，同你讲。 睇下你会唔订？ 我有 yen account 嘅，我有。 你有人？ 我都有 钱。佢梗系有啦，佢住日本噶嘛，其实咁一定有 yen account 啦。 我个 yen account 系废咗啦。 我不如银行 account 我已经废咗噶啦，太耐啦，我咩？ 咁我本身个 account 有外汇用，咁 我都有 结算系啊。 我自己每个月都系定期储蓄日元嘅。 系咁要使 yen 都有办法使到嘅，唔担心嘅。 唔担心。系啊，今嗱讲下超金先，今次你去净系去两日之后，仲有咩地方啊？ 跟住走咗去露营咯。 真系露营， 夹苦啊！ 真系落咗好 啊！夹苦啊！ 真咁傻， 去咗好啱咯，系去咗好啱。 唔系真系住真系露好型啊！ 冇 傻啦， 冇啊，冇露营，有入 去嗰种唔叫露营，叫露宿。 我 friend 癫啲，佢真系去露营嗰时。 唔系，其实我系有，我去完一次，今次我有真系想去一次喺好啱露营度一晚，嗰个 view 真系好靓。 嗯， 即系嗰个富士山 view 真系好靓嘅，真系。不过今次啊冻得滞啦，自己带唔够润肤膏啊，扑街！最后嗰两日冇用捻晒，我个间用晒两只手爆晒，系爆晒血， 即刻落药房紧急。 唔系我真系唔知点解我唔记得咗我可以有买呢个价有呢个选择扑街。 唔系啊，你如果唔系太特殊嘅嘢，基本上理论上落药房。 唔系啊，因为我有一样嘢，我嗰只润肤膏咧。基本上我去咁多次日本咧，系未喺日本所有嘅店铺度见过嗰只膏 啊！你买咁冷门嘢啊？ 定系 因为我因为唔系嗰只噶啦，基本上咧， 唔系用开 你可能系啲要如果喺日本要 是澳洲 要唔系你喺日本可能要啲点话处方药啊？ 嗰只唔系处方药，嗰只唔系处方药， 唔系日本嘅处方药， 可能系日本 唔系啊？嗰只因为其实好多地方佢冇噶。嗰只澳洲嘢嚟噶， 哦，可能日本冇 买， 冇入啫，冇人货啫。 但系因为我系香港其他嗰啲大所一般大牌子，我系查咁多次，全部冇效啊。 哦， 即系全部基本上讲真，唔系话完全冇效嘅，买一支500嗰啲咧，可能用两日冇晒嗰只咧，但系结果都爆炸嗰只啊。 你或者咁样咯，你就可以搏一搏嘅。 即系 嗱， 即系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有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呢只咧。是可以搽手、搽面、搽脚、搽乜都得嘅，冲凉用嚟当番间用都得嘅。咁但系咧，你好似礼买斯巴嗰啲其他嗰啲一般牌子咧，搽面就搽面，搽手就搽手，搽脚就搽脚。你冇，你唔系，但系我哋万能嘅，所以对我嚟讲咧，我唔会再买其他牌子噶啦。所以我个脑度咧就冇买咗，就已经冇咗买呢个选项。 你去到嗰刻，你都要揾嘢顶住噶啦，其实。 就系因为冇个脑冇咗呢个选项啊！ 即系点讲咧？嗱，我有只薄荷糖食开嘅，我有都会带多几包嘅，去日本冇得卖嘅。 嗯， 咁我真系冇得食嗰阵时，我都 唔系啊！就系、是、个脑突嗰日嗰段嗰几日系冇咗个选项啊！系唔系即系你？ 唔系，其实好多嘢都系嘅，即系我明，但系即系点讲？ 即系你就唔会谂到系、我翻到嚟都发觉系、我可以买嘅，我可以买啲。 买啲 cheap 鸡嘅顶住先噶喎，我冇咗，真系嗰一日真系冇咗。 你或者咁 冇咁谂咯， 唔系你或者咁样咯，你搭埋个 package 睇下个店员睇下点样推住你啲乜嘢咯。 咪即系好似我今次，哎、我 你唔系话推唔推荐问题，而系我冇咗呢个选项个脑度， 就跳咗线，跳咗 线啦，跳咗线咁下次先咯。 系冇呢个选项啊！ 我情况就系咩？我二就去札幌雪祭，但系之前嗰样嘢就支气管炎，咁我又冇，我咧就去札幌就。哇！日头行街冇事，坐车冇事，但系一瞓夜晚翻，就连瞓我床度咳到咳醒咗。结果就咩行尸走肉嗰成几日，始终我去到大，我系之前我试过千岁一药房买一只药，嗰只止咳药唔得，跟住去到大阪啊，我喺大深洲桥随便一间嗰所谓游客药房。求其执盒嗰啲咁咩感冒药， 熊本清啊又系， 唔系熊本，唔知系嗰啲个游客药房啦。 黄金 S 啊， 佢咪系黄金 powder 袋啲啊，跟住食嗰只，起码瞓到啦。虽然即系管炎冇咁快好，但起码瞓到啊，大佬。 瞓唔瞓到差好远，不过我又好奇怪噶。我嗱可能就算我系有又唔舒服噶，好似感冒嗰啲症状，我其实夜晚我都瞓到噶。我好奇怪。 唔系，支气管炎同感冒唔同，因为佢系咳醒咗，你瞓就咳醒，咳就咳醒嗰只。 你瞓你唔可以沉睡，你咳就辛苦噶 啦。即系我头先喺咪后同佢哋讲啦，即系我好似未试过喺日本住酒店有瞓唔到呢个问题去到。 我纯粹病嘅啫，纯粹系咳啫。 就系、是、我 咁个个人唔同嘅。 就 系话 有冇病都系啊，有病我其实我试过都有试过就半病嗰啲情况啦。好似我上次去行十几日咁，一定有事嘅。但我真系未试过，完全系接近系冇试过夜晚有啲咩，或者上面啲人遇到话咩咧？即系有啲话喂啲烟味啊，或者有啲嗰啲咩油漆啊嗰啲影响到瞓，我完全冇中过。即系我基本上我好似暂时到而家都未正式去叫做翻兜过任何一间我之前住过嘅酒店，系全部新嘅。我好似未重复过酒店啊住，都未撞过有啲咁 嘅。正路嘅，即系你冇特别原因都会试下。 同埋仲有一样嘢啊，我系完全好似冇撞过任何灵异嘢。 算啦，呢样嘢我冇撞过， 都冇撞过。 佢冇讲好似一定撞过咁啊！顶你个肺！ 唔系啊，听好多人 嘢，其实调翻转我哋印象中就真系冇咁易中嘅。 我啲灵异，我边咁容易啊？你系讲咩？ 好多时都系执心理作用，可能你住郊区多嗰啲自然物动物嗰啲叫。 我就濑嘢嘅，今次系要讲啦。咁咧， 你嗰件 差啲出事 啊！ 咁咧就我自来，咁咧就即系自来日本最北麦当劳嘛。咁去完之后咧就 你都惨啊嗰下啫。 咁去完之后，咁麦当劳咧就行去自来试一间温泉嘅。我初以为嗰温泉系嗰啲小，即系以为嗰啲咧纯粹叫做咩市民温泉。一去，咦，乜真系原来温泉即系大型温泉嗰种喎，有个地方俾休息嘅，系几大啊？仲有露天区嘅添啊，有个露天位嘅。 咩即系啲嗰啲叫 综 合温泉措施设施， 嗰类啊，我系以为咦。几大喎、啊？ 啲郊外郊区地方够大， 唔系郊区嚟噶，佢离自来站行十分钟嘅就好近嘅就 系。咩自来咩嘛？ 最紧咩？ 好似我上年去地狱落嗰度嗰啲咁嘅叫做。 而家嗱， 综合讲大江湖咯， 唔系佢有两温泉嗱，自来市咧有两温泉， 就系大江湖咯。 一个温泉咧就要你喺自来站再坐巴士，麻烦啲嘅，因为嗰个温泉咧系兜过咗嗰个山先去到嘅，就好麻烦嘅。但系另一个温泉就系新嘅，可以开咗三四年嘅啫，佢就喺自来站。向南行十分钟到去到啦，咁我浸温泉之后啦，喺个浸温泉摊，因为露天温泉啊，有个位嘅可以望成个自来湾噶。咁我浸温泉之后摊头啊，跟住冇嘢嘅，因为跟住搭车翻到去酒店，第二朝翻起酒店出门口啦，谂住去望酒嘅，点解咁好似少一样嘢嘅？跟住扑街咯，唔见 passport。跟住我第一反应就系首先去咗派出所报案先，跟住派出所话唔好意思，因为唔系，派报案先，跟住咧我就跟派出所话，你要去北区差馆报案，因为我出唔到 报失纸， 咁我就跟搭车去北廿四条去报案咧，就派出所去到差馆，跟住差馆咁样咁去咁我就同俾个同车几张即系张纸啦，即系嗰张派出所开张纸啊，唔系报失纸啊， 系唔系佢嗰张其实就系一种叫做我哋收到你报失。嘅通知，嗰张其实系冇法律效力，只不过系有个通知。因为有啲咩事咧，呢张嘢，呢张纸咧，即系你就算喺香港唔见身份证咧，都系一开头咧，正式报出之前咧，系会出呢张纸。 当行街，当临时行街纸啦，即系嗰刻结突，如果 俾差佬豆咧，就要拎呢张嘢出嚟。 或者差佬豆，或者有啲其他遇到啲乜嘢事故，就攞张当系你嘅身份证明嘅。 咁咧就去到今次个警俾咗张纸嘅警察，跟住就走去十几分钟，我坐喺戆居居，因为佢冇，因为佢嗰不去差馆，佢冇嗰个叫做咩报案室嗰个咁嘅嘢嘅，所以就有张凳，有张凳仔喺度等你嘅啫。 即系 office 嘅咋啲？ 系啊 office。咁坐到十分钟，跟住个警察话：唔好意思，你系咪自来自由差馆执到你 passport 啊？等先，我当时确认就系、是、你肯定自由车管系有我本 passport 啊嘛，因为嗰度唔系，因为嗰度系，因为自内嗰、那个，因为自内唔系话追内，唔系话日村，我开两个零钟头来回地方嚟嘅，你肯肯定我 唔系话去就去嘅、 啊，跟住话系，跟住写嘅就话自内边即系地址啊，跟住写到明张纸，即系嗰张我 即系字，而家你即系。话俾你听，你而家你本 passport 喺自内边个地方度啦，喺边度攞到啦？ 系啦，我写 翻地址俾你去。 跟住我， 好彩你好彩，至少知道 passport 喺边度。 系因为我同佢讲，因为唔系咁嘅警察问我你边度唔见啊嘛，话自内啦，因为火车我唔会咁 passport 我哋留，我睇到嗰张凳嘅黄位嘢噶嘛。 系。 咁喺街度我唔会攞 passport 出嚟，咁我会跌 passport 地方咧。一系日车，一系自由车站， 有限度嘅。 一系温泉旅馆，麦当劳最急麦当劳呢三地方嘅啫，有可能跌嘅啫。有地方我件褛唔嚟身，个袋唔嚟身。 车站咧，啲相咧有咩情况会用 passport 咧？就系、是、你订新干线嗰时咧，你要 passport number。 但系我冇长件褛出嚟嘛，所以我唯一谂嘅就系一系温泉，因为温泉嘅时候我件衫啊，佢嘅衫都跌出嚟啊，我冇睇嗰个。 所以你摆喺件褛度就系其实摆喺个背囊度咁应该。你应该摆背囊度啊！ 所以我今次去咧，我话所有嘢在晒一个细嘅手袋，就跟贴身嘅。 我其急，所以我真系有而家都系搵个袋住。 文件啊，或者啲重要嘅嘢，最好就跟身嘅。 贴身， 我都系跟身 嚟。跟啊，系贴啊！ 一开出嚟。 我今日系我平时有个腰，因为不过嗰时候病病地，真系一唔系病病地啊，系真系叫精神差得好紧要。 嗯，咁啊系，你头先都话你 几晚瞓唔到咯？ 唔系，我喺闸房嘅酒店咪每晚瞓两三个钟头，跟住一咳又醒，一瞓就咳醒。 嗯， 跟住朝头早眼咧 好精神啊，个人 残咗残一直就系 个人冇精神就呢啲 疏失嘢 吓会甩碌嘅， 甩碌噶， 仲要喺仲有温泉舒服咗一住。 系， 不过真系好靓温泉啊，估唔到咁靓。我最初以为系嗰啲咧。所谓叫做市民温泉，即系纯粹叫做咩大浴场，大呢两 大，即系大少少嘅澡堂， 系大少少澡堂， 大浴场咯， 系啊， 大浴场真系有规模嗰啲，系有规模噶，系真系有露天温泉，佢有个露天温泉位咧，系望住都话，如果唔系太冻嘅话咧，我就望自来湾啊。 呢啲温泉我以前都去过嘅，咁即系我除咗大浴近湖之外，嗰三个我最近做嗰个系 结果去大坂冇谂住大坂去有马温泉浸啦，仲系残地，即系仲系残。不过今次有另一个地方就咩朝圣就咩咧？传说中千岁市嘅太阳因为学食堂，第一个就系歌手铃木爱奈嘅老家。 啊， 佢老因为佢老家开开食堂嘅， 系啊。 咁咧去佢不过就几难，唔系远，因为咧就咩由千岁车站行30分钟先去到佢嗰个所在，因为佢就系做街坊生意啫嘛，嗰啲地方。 佢市郊位 系啊，但系问题就系你如果坐车去。哇！咁咪80分钟嘅行路可能仲快过搭巴士， 疏 得紧 要。 就话我又唔好接上长嘅地址，因为行路去过啊， 飞的咯， 黐线。 咁30分钟， 咪行路30分钟，其实调翻转搭的士都唔系太贵， 唔贵噶，真唔贵噶，1000英左右咋都系。 唔系我行路， 识路嘅话， 我行我 都要来回4-5000英啫嘛。 我行路过啦，行 三十分 钟，识 路 贵 唔 贵？ 如果你真系 时间 上 许 可，其实可以。 我时间许可嘛，因为嗰日我净谂住去。嗰间其实真嘅系几好味嘅，佢啲蛋包饭真系好味嘅，因为最有名嘅蛋包饭啊嘛。 嗯。 同埋就系去到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不禁重粒喺新西咖啡嘅 style 噶。超过70%系铃木爱奈同埋粒喺新西嘅 goods。 正常啦、啊，咁、那个女 真系圣地啊嘛。 嗱，剩翻三成系咩啊？剩翻三成花地未春嘅 goods。 真系 唔系之前应该未必拎得出嚟，但系而家就真系出得嚟啦。 佢两姊妹啲 goods 咯， 系咯， 摆满晒。 之前其实就系、是、知道就知道，唔知道就未正式公布，未正式 啫咩？ 唔系佢咧就 正式认啫， 佢就属于叫做咩？因为佢本身佢家属叫做咩？叫做即系原来街坊食堂嗰种格局嚟嘅，得六张台啊嘛，间好细嘅就六张台，咪一个探咩位？ 咁你自尊见到嗰啲餐厅。 唔係啊，其實講真，日本啲日本嗰啲郊外餐廳係 唔係家庭餐廳啊？佢即係日之出食堂嘅 style 嚟㗎。 正常食堂、正常街坊食堂嗰種街坊生意， 街坊生意十個八個位嘅真 係，做街坊生意嘅咋可以做？得嘅，嗰間嘢幾真係好味嘅。而且佢都唔怕影相，亦都俾影相，又入影嘅，只會。 都唔系第一日啦，檸檬紅咗之後， 係啊，同埋就係 因為嗱，調翻轉你又唔同話以前喂，Muse嗰陣時做老秋葉原嗰堆聖地，嗰堆聖地本身人哋鋪頭噶嘛， 最緊就係咁瑞村咧就另一個問題啊，瑞村就佢本身亦都好開放，成日都係租俾人做外景嘅，我間鋪 即係點樣講啊？室內即係可能真係傳統，或者即係唔想租到其他客。 系咯，但系檸檬外國 case 即系咁多年，佢哋屋企都慣咗啦。 咁咪佢難得兩姊妹紅都入咗行， 有名咯，都要有名咯，仲要係咪先？ 所以叫今日去咗依兩個地方咯。嗱，雪同埋今次雪即系雪祭係影咗嘢咯，雪祭。 嗯， 又啊，不過你睇就未試過咁痛苦，叫喺宅房都唔知玩咗咩嘢，就記咗夜晚瞓唔到，又係咳到嘔泡。唉，同即系之前即系出，依我 点样游都唔少地方啊！即系起码叫做游翻有翻少少， 叫行过啊！ 唔系，其实不过就一样嘢啦。我谂其实如果会去啲郊区少少地方，都会觉得话就话好似好多旅客咁，但系其实即系点讲啊？去唔到落未日本经济啊，落唔到去咯，落唔到去啲即系净系得主要旅游区受惠而家。 咁唔好话。受唔受惠嘅，始终老问题系你观光事业嘅生意同本身地区经济其实好多时都冇关系， 即系冇关系， 系冇关系嘅。 其实啲即系啲咩城乡嗰个间隔真系越嚟越 你城乡 太明显 啦，或者你唔好话城乡啦，你二三线城市本身都系靠地区经济去 run 嘅时候，咁你多游客去都。即系你个国家多咗游客，其实唔关事， 冇翻冇用啦， 唔关你事 噶。好似我去新研嗰边啦，甲府就仲叫做多繁荣啲，但系新研嗰边其实真系 新研乡下乡 下，真系乡下嚟，真系完全乡下嚟，完全乜都冇，一笔都冇。仲最紧要就系个东海 JR 完全车都冇。 咁有巴士嚟 识搭啫，唔系唔识搭，你睇到啲巴士都系 咁 嘅成个钟， 咁山梨甲 都系多，都系成 山梨 甲 府啊。其实嗰个就系山梨县， 山梨县， 山梨县啦，山梨县。 佢 个 位置偏山 梨 嗰边嘅，咁就啱啱喺呢个富士， 富士谷中间嗰度新研嗰段咧，就真系就系东海道府，东海道 JR 咯。 即系甲府就系去甲府， 甲府到东西富士宫嗰度中间嗰段，嗰段就系最麻烦嗰 段。 真系啊，就系，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嗰段系最多路，最多第一季露营第一季嘅重点圣地啊嘛。 咁我发觉嗰露营区嚟噶嘛， 因为其实所以我结果就中间因为走咗架车，有啲嘢咧自己又真系见咗咧就得。见到下一架会去嘅得，要个半钟头，扑街得。 就算讲富士谷唔使露营都本身都有食地啦，即系佢有啲抽 系啊，跟住我就结果 就系良区啦。 结果我就喺西富士宫嗰度一次过得算过新年飞的，要飞咗万日烟，飞咗万日烟。 好， 差唔多咯， 40公里啊， 40公里 啊，嗰度好远嘅其实。跟住仲要其实之后我再由新研过去 Selba 即系晏偶尔打搞嗰间超市啊，嗰间超市都4000 yen 啊。嗰、那个位其实我要而家发觉其实有个问题噶，偶尔唔系住嗰头嘅话咧，基本上又系其实基本上行由车站行过去咧系要。换九个字以上啊！ 嗰啲系唔住你行 过 去噶， 系啊系啊系，而家揸车噶， 揸车 真系真系唔远。 住一个地方嗰实有车噶，佢哋冇车。 系啊，喂，我嘅意思系话阿敖儿自己点样去打工啊？点样去做 part time 啊？ 咪揸单车咯，踩单车。 就喺入边故事入边，佢唔系踩单车，佢之后而家最新鲜踩单车啫嘛。嗰时冇踩单车嘅嗰时。 屋企屋企人车佢咯， 就系话佢哋系即系其实就系话佢同阿史阿奇系住喺附近嘅， 住附近咯又系， 嗰头嘅。咁但系去到嗰、那個，但系由嗰个去佢哋翻学波到到佢哋嗰间真系新即嗰度 学校 啊，其实 都远噶， 都好麻烦咯。讲真的，真系好麻烦咯，其实 系啊，好鬼死麻烦嗰度。嗱，当然啦，可能有其实有原因，系因为嗰间学校其实动画开嗰阵时已经系废咗校噶啦。 系 嗰阵废咗校，所以有好多、 那个故事入边嗰个歌又 未啊，未设定嘅话，其实就系、是、可能就系冇特别谂呢样嘢。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以正式而讲咧，可能因为咗学生翻学放学咧，有阵嗰阵时东海都会开特别车嘅，都有啲系巴士嘅。咁但系而家因为废咗校啦嘛，尤其新即系嗰头全部真系冇人咁滞啦，真系冇晒啦。即系佢成个镇咧，其实真系半荒芜噶啦。即系当然有得翻一间喺车站门口一间药店喺度，冇啦。其实嗰啲真系乜都冇啦，有一两间嘢都仲有，但系真系冇乜嘢啦。即系就系嗰种情况咯，就变咗嗰种就系、是、即系以前为咗学生嘅一啲特别车就冇晒， 即系你可能以前仲有细路翻学，你都仲有车出入。 即系特别为咗学生嘅一啲特别嘅， 都仲会搞啲巴士俾佢出入， 即系钱都逼住要做嗰啲位啊，嗰啲线路线嚟，而家就因为 个镇要求，有人又需要，但系你去到后来喂，学校废咗校，你都冇学生， 系啊，所以冇 你唔需要冇人需要搭咯，咪 cut 咯， 系啊，咁同埋最惨就系、是、冇电话啦嘛，我哋通常而家净系上网嘅啫嘛，唔会有电话啊嘛，就叫的士都叫唔到啊！ 哦，系咁啊，系啦，日本就呢样咩啲嘅，佢冇所谓打的 Apps 嘅，真系。 系啊，好麻烦。call 最紧要系你唔同地方啊。嗱，不过嗱，讲真， 我话嘅，其实你即系问下啲店 阿哥 嚟。 咩？我讲真啊，因为嗱，我飞的咧，我就同个的士司讲倾咧，跟住佢都知道啊，you can 即系因为佢即系。佢哋因 为第一次啦，即系 地区的士嚟噶嘛， 街坊知啲街坊知啦， 根本都系嗰头啊嘛。咁不过啊，好明显系啊，好耐佢话其实都静咗啦，同埋但系我同佢讲话咩第三季会上，但系佢话应该都冇用啦，因为主佢又唔系 嗰边， 因为佢周围去噶嘛。 第三季唔系嗰边， 唔系因为周围去噶嘛，受惠机会唔高，即系其实佢知，其实某程度佢有睇噶，可能即系佢叫做有留意过下。 真系新 最多咯，都系第一 最初咯。 其实如果真系咁讲啦，我有睇漫画嗰度咧，其实第三季咧，佢嗰啲上映嗰几段咧，其实系嗰头嚟噶，其实系嗰头嚟噶，都系新年嗰半年。 但 系 都 开 始转其他场。 再后嗰啲，佢唔系啊，佢你睇翻佢踩单车嗰段咧，其实嗰头嚟噶。嗰啲即系其实好卵大噶。 佢哋唔系佢哋本身自己住。或者佢哋仲未离开老家嗰阵时，嗰啲景咧，都仲有好多喺新沿嘅。 系啊，因为佢有好几个地方咧，佢唔系即始终佢哋仲系学生啊，佢始终都仲学生、 啊，未走 啊，未走 啊， 佢唔基本上 第三季 除咗阿 Lin 之外，因为 Lin 自己有车啊嘛，佢相对行得远啲咧，其他佢哋其实唔系去得好远嘅咋，好多地方佢哋唔系特登飞去好远嘅咋，好似咁讲啦，佢哋上英嗰度咧，其实系阿欧儿踩架 road bike 咧，踩两个钟到咗啦。即系其实四五十公里，但系你谂佢讲啦，我头先搭嗰三个站都四十公里啊，嗰度基本上就系真系即系佢哋沿线啫嘛，系啊，佢都企附近啫 嘛， 你话四十公里其实佢哋附近啫嘛，其实咁样嘅啫，讲真就系咁样样， 合理 啊，就系其实佢哋仍然佢哋个范围其实除咗几次大事件之外咧，即系例如年末旅行啊嗰啲咧，其实佢哋都系嗰头嘅啫。其实好似话佢哋去迪吹市，去迪吹公园， 个迪吹 其实就系贾府隔篱两个站嘅啫，个 河口湖都好，其实都系附近嘅啫。 嗱，山中湖远少少， 远啲咯， 远少少。嗰程巴士咧，喺原来咧，喺我开头以为搭车搭要搭啲 JR 出翻去啦，点知睇翻原来系有一架直线巴士喺贾府车站直接上到去山中湖车站。 系噶， 有架，不过嗰度其实就都好都贵啊，其实嗰架都上千七 yen 啊， 因为远啊， 千七 yen 啊， 远啊， 嗰度嚟讲算 长途车嚟讲算平啊。 我俾个差我哋由呢、這个， 佢唔系高速巴啊嘛，嗰啲 佢由河口湖去呢、這个都系 钱，系 都唔 好河落山， 跟住转车落翻小樽，小樽都几百英。 好似咁讲啦，我喺甲府搭过去，上到去山中湖，由山中湖过去最近好庵嗰场，其实我用咗3000多 yen 啊，来回7000多 yen 就系去好庵食个食个铺铺头。 你有心，你有心有心去嘅话，其实有张 pass 系适用。 唔系，我觉得就系如果你系真系去山中湖附近玩咧，真系要买 pass。佢啲长程，即系佢啲巴士，其实讲真，我来回其实等于唔系，其实我其实我来回嗰架车已经抵咗噶啦， 睇翻晒啦， 我 张 pass， 我张 整 个 pass， 有 pass 我最多系用 嚟成功先冇跌跳，讲真，你都可以 用 嚟 我咁样，我梗系唔系话整个 pass 啊，我系话我系话山中湖专用嗰张 pass 啊， 佢 嗰 张 整个 pass 哦，我话唔需要去整个 pass 啊，系净系山中湖嗰张 pass， 嗰张都嗰张3000多 yen 噶咋，咁但系我谂我来回都已经3000多 yen 啦，翻到啦。 其实嗰张整个 pass 系去到新 湖，系 我想讲嘅，即系 咁，但系去唔去到甲府啊？ 去甲府就去唔到， 系咯， 冇办法，因为嗰张系真系正江附近，最远可以去到蚊塘，但系搭到新干线系啦。 通常呢 pass 唔包新干线噶啦， 冇问题啊。咁嗰度你遇到都系玩游噶啦，其实你最特别即系一两次到嗰啲都系。 咁其实真系嗰段玩咗都叫做最主要嗰几个好庵啊，笛吹啊，Selba 啊嗰啲全部都主要，跟住再加埋间邮局我都去咗。 我就系嗰次用咗 pass 个机构出 车。咁啊，其实就叫做第一期嘅最比较主要嗰批啊，当然最尾佢招募嗰边就冇去啦。Pozzi 啊，招募啊嗰边就全部。咩？嗰啲又另一样嘢，因为。佢第聖誕老人嗰個場咧，就基本上就未有，應該要下次噶啦，要再揾機會噶啦。我去咗5日啫嘛，佢叫跟住住咗4晚左右啫嘛。 差唔多啦，你去咁 地方 噶啦。我嗰時 去唔晒嘅，好啱你，好啱一日，出一日 去。 我嗰時嗰個露營都係搭住去巴士嘅，我真係。 唔係，但係因為我啊趙津，我對就冇咩興趣，唔算好大。 搭單嗰個張飛用。 不过其实咧，因为我系由横滨出啦，咁咪行下边嗰边咧，即系行嗰边去咧。其实有人咧，应该有中间嗰个站咧，之前个站咧，即系好似就系、是、好似叫做咩刀段士篇嗰、那个，定系边度边鬼灭嘅一个嗰、那个唔知边段嘅取景地嚟啊！即系嗰边其实、即系啱啱新即系富士宫前面一两个站嗰度嚟噶。我唔记得，因为我咩啊内急啊，要攞一落车，所以就睇到佢一堆已经开始喺度 sell 紧嗰个地方，因为温泉嚟嘅，温泉避汤嚟嗰度，算系避汤站嚟嘅。我大家睇，其实好多老人家，好多上年纪嘅系咁出入啊。 避汤通常都人家多嘅， 咁啊当然 避汤，你以为有女人喺网上嚟咋？ 唔系啊，因为呢啲位咧，暂时都系某程度上都系啲国内嘅一啲识途嘅会玩啊，外国人会玩啊，你好少见到啲人嘅。 阿拉伯嚟嘅啲， 但系应该就会应该再嚟啲咧，再远少少，即系主要嘅大城市叫做玩得。搵得七七八八啦，啲人咧就会开始嚟呢啲地方，系啊。只要嗱，当然啦，要系讲话嗰个日本崩未静啦。不过但系睇情况，仲有两三年个日本崩都仲应该起翻到两三年啦，仲有两三年玩啦。日本崩， 你唔系你老问题，唔好话崩唔崩，你 yen 平啊？ 唔系，其实我就觉得有两样嘢嘅，就算 yen 平咧，佢哋对日本冇兴趣都唔会嚟。 啊，当然啦。 但系问题而家就系因为。当然呢个系火上加油嘅 ，yen 平系火上加油。本来佢哋就算贵极都 贵都想嚟， 贵都想嚟啊！而家本来就系贵都想嚟， 一平就更加嚟， 更加会玩啊！嗰、个情况就系、是，所以其实我哋 所以咪 所以我哋次次都呢几次都讲啦，我哋自己都成日去啦，仲要都讲啦，次次去亲而家最去日本以前我哋即系疫症前我哋睇到去日本最多嘅系。大陆客啊嘛，强国客啊嘛，最多系大陆客。我哋只香港人同埋， 而家都好多噶。 唔系香港同台湾嘅一直系都系到而家都多嘅。 都系多。 但系我哋上年其实好少大陆客噶，因为未放翻出。唔 今年啊，我自己拍啲行街啲散步片啊，我打开我睇翻条散步片行小樽，第一把声就咩？普通话。 唔系啦，等先，小樽系变咗。 但近我殖民地， 唔係想殺包都 係，開到變咗殖民地㗎啦。其實好買得太多，買到要用行政手段唔俾你買啊，唔俾你買啊，唔俾大陸人買啊，去到行政手段啊，北海道係太多啲地產俾佢哋買曬啊。係講到呢樣，已經出咗新聞㗎啦好多。但係其實呢排啊，去就算係東京嗰啲咧，即係尤其是東京啊，東京大阪嗰啲主要咧，你真係咧係老外多得好緊要啊，係多過大陸客噶， 多咗鬼佬就真嘅， 係壓 鬼佬係多咗， 多咗好多啊， 開始呃鬼佬啦，開始。 真係三年大家都學到好耐 嘅。一來仲要啱啱就係因為一直都講啦，佢哋 lock 死咗喺地屋企，要揾嘢做，揾嘢做要咩咧？咁啊，結果咧就 Netflix 嗰啲睇卡通、睇動畫，跟住仲要因為巨人令到好多開始揾唔同動畫睇。 都唔止呢個嗰陣時，即係我 case 就 YouTube 片啦，就係咁睇鐵路動畫。 唔係你啫，我講老外啊。 老國啦， 我講老外啊。 總之係睇到好多日本嘢。 係啊，佢哋開始，因為佢哋開真係。咦，你睇歐美真係個日本 boom 好誇張噶，個日本文化 boom 啊，係真係好誇張噶。 係咁，你係咩啫？即係做詞我哋咁解啫。咁香港 外國，唔係就係我哋卅年前香港人，我哋。 你繼續詞咗落去啫。 我哋未完，人哋啱開波。 人哋啱啱開波嘛，佢仲要跳，尤其是佢哋跳咗關於動畫講完，佢跳咗卅年科技啊！你諗下，如果佢哋而家睇嘅係卅年前嘅動畫，冇咁誇張，但係佢睇而家嗰種級數嘅動畫製作。啊！但系佢哋系冇中间呢卅年嘅发展，一而家突然间睇到，哇！真系 系其一啦， 真系文化 缩影啊嘛。其二系你见呢大半年 YouTube 啲鬼佬旅游片咧，去日本咧十之八九都系嗰几样嘢嘅，即系我哋廿年前笑嗰啲，个厕所识喷水啊，嗰啲咧。 搭车 即系做紧我哋廿年前好觉得好潮嗰啲新嘢啊。 唔系啲食嘢又好食啊，嗰啲咧即系。车师傅嗰啲咧，香港人其嗱又诶， 你话个个好似头先咁讲话啲外国人， 火车新干线咩？新干线讲真呢样嘢对香港人讲真其实唔算太夸张，因为其实香港例如你当香港火车啊，即系九铁咧，其实系属即系当然冇咁长啦，但系个水准好高噶。香港铁路系统其实水准好高噶，喺世界上嚟讲 系啦。 嗱，真嘅，用日本计啦，日本好简单分嘅，再来先 local 系啊。 跟住新干线两样嘅啫嘛， 跟住地 铁即系大大唔系唔关事，唔关事。地铁系在来线嚟嘅， 当在来线 在来线嘅。咁在来线全世界嚟睇，在来线个运作水平，嗰个用嗰个架撑个水平，其实香港系 top 嘅，系 top 嘅。但系 香港有机会 某啲系添， 某啲地方仲赢咗日本添噶， 某啲位系好过日本添，呢样真嘅，呢样真嘅，呢样真嘅。但系调翻转系因为我老坐咗几廿年惯咗咧，就唔觉得系乜嘢啊嘛。 唔係，因為尤其是好似九鐵咧，即係九廣鐵路咧，其實咧係真係好先進㗎。佢即係你講靜啊，嗱而家水準差咗㗎， 係差咗嘅， 係近呢幾年水準 差咗，係 必然問題啊呢個就。 唔係差咗就差咗，我唔理佢咩問題，點樣原因，差咗就差咗。我哋呢十年， 當年其實好犀利嘅一條咧九。即係好似 逐 即 係 後 嗰啲 裝到 本 線， 你好簡單喂嗱， 唔係歷史，哇！即係同樣有咁個歷史嘅鐵路，但係依家佢嗰個點樣嗰個營運質素係高過 對舊之後，係你九鐵就 好地化咗雙線，跟住冇平交道， 零平交 係啊，完全高價， 零平交全部高價過， 係啊， 跟住仲要係轉咗電氣化之後，其實個穩定性高咗， 係啊，跟住 五點少咗。 你再提高咗咧？ 你讲真嘅，以我哋香港平时搭过唔惯啫，地铁同九铁个误点系少得恐怖噶。 系啊， 唔系对香港嚟讲， 所谓嘅误点其实系用个密度嚟 cover 咗。 系， 我会 讲 咯。 系， 要 办 啊！一车走咗，即刻宣布即系 LS 有部一班车嚟。 香港 因为密度高啊， 我讲个情况。香港东涌线一开头十分钟左右一班是香港人屌的。 咁搵耐一班啊？ 疏嘛， 系对香港人嘅疏。 但你同外国比， 我唔 讲 外 国比， 我唔讲外国，我净系讲日本。日本 JR， 就算东京嗰啲大城市啲主线，讲真，你都系都系55分钟以上，10分钟先一班嘅。但系香港系主线系，即系嗰几条大线啦。我唔记得东涌线，东涌线而家 繁 忙时间都5分钟一班啊，顶你！ 香港整体。香港整体班次密度是山手线 level 嚟嘅， 系啦，密山手线添啊， 密过添，系密过山手线。 所以其实日本火车除咗干净呢样嘢之外咧，对香港人讲系冇卖点噶啦，冇乜卖点。当然啦，仲要每个车站啊，当然一样嘅卖点，即系香港人都好车嘅，好想要嘅，每个站都有厕所。香港人咧，真系一想要嘅。 我都可以特级豪华特级嗰啲咯。 香港唔会嘅，香港唔会 care 呢样嘢嘅。 间唔屎嘅头等咯， 你 头等 care 咯，你啊铁子嚟嘅，头 等啊 green car 呢啲 咯。但系对欧美啲火车，你哋知，我就算冇坐过，听都知道啦。 好啦，恐怖。 好啦，恐怖噶， 有 欧洲仲有某啲城市有啲似样少少嘅火车啊，美国地铁、美国火车，恐怖地狱嚟噶， 开 唔好话开枪，而系基本上系真系已经对， 唔好话治唔治安， 唔讲治安，我唔讲治安，唔讲干净呢啲嘢， 纽约地铁嘅残旧程度， 遥指靓过佢 残。唔好话遥指啊！我跳 feel， 我跳过个 feel， 我攞个九巴，唔系我攞个中巴出嚟都舒服过佢啊！赢 中巴赢 咗，黐线噶！ 喂，因为我讲 已经仲未讲啊，嗰啲误点啊，嗰啲乱嚟，即系总之嗰啲情况真系。 呢个补少少，中巴个问题系点同埋即系嗰个啲关 系。系经营唔好啫， 系经营问题 啫。中巴当年系 唔系啊？系后边个经营唔肯俾钱去 upgrade 嘢咋？ 气场冇嘢嘅， 系后边嗰个唔肯再投资啫嘛。结果系有其他原因，所以佢直接劈炮卖咗出嚟俾城巴啫嘛。系啊，经营问题啊， 收翻专营权，要收翻专营权。 佢唔肯，即系某程度系佢唔肯去咩去提升嗰啲嘢，个唔签个经营权啫嘛，所以咪城巴卖咗。 仲 要讲，跟住讲翻，就系所以其实新干线呢样嘢有好多外国人咧，系去当一个旅游景点嚟玩噶。佢哋当旅游景点玩嚟。 咁事实嘅，当廿年，差唔多30年啦。我第一次去日本，嗰阵时坐新干线咧，其实好新鲜嘅，真系好新鲜。 因 为 其实高铁啦，所谓 嘅 即系 唔同， 唔系我知 道，唔同， 其实都系 真 系唔同，就即系高速铁路啦。 唔系，其实高速铁路上一格嘅， 再上再高佢。 高速铁路其实上一格嘅，同新即系规格上系上新干线一格嘅， 再高一格 上一格嘅。但系当然大家知啦，因为高铁而家。即系推高铁嗰个咩国家啊？个 quality 点啊？大家心照啦吓。咁但系嗰阵时廿年，啲嘢系个规格要求系高嘅。其实如果你话日本要拍得住高铁个规格咧，其实 linear 嚟紧嘅 linear， 因为都话晒都10年噶 啦， 其实呢度 但系真嘅，即系我呢份路廿年好，或者即系呢几次即系。我虽然话十年冇去啦，上次去日本我仲有搭过一次新干线嘅，嗰个感觉其实你普通坐惯铁路嘅人咧冇噶，即系未必 feel 到嗰样嘢噶，因为一个好平你点啊高速铁路好新即系新干唔好话新干线呢啲叫做长远距离啊，相对远距离嘅市制铁路，市制。市制铁路，或者以我哋香港嚟讲，你咪即系以前直通车咯，直通车嗰种嚟讲，你好少系咁静啊，咁冇感觉你坐紧车啊， 即系架车唔喐啊，你以为冇喐到啊， 你 feel 到嘅。你冇错，开车嗰刻你 feel 到嘅，跟住嗰刻嗰始终有个叫做 由零加速嘛， 你零加速嗰刻惯性你点都 feel 到嘛，但系一架车行定咧，你以为架车停咗噶， 唔系你 check 你 check 你网上 check 下，不比特其实讲话讲过，佢以为解释佢可能瞓想瞓一点啫，咩跟住好似话同佢 manager 问开咗车未，有咁耐都未开车嘅，五点啊，唔系啊，开紧车啊，原来已经差唔多到站咁滞去到。 但系嗰种安定性其实唔系个唔系冇乜几个国家做到噶， 唔系系咪冇乜系暂时应该系真系得日本。 所以你话去朝圣系合理嘅，我觉得。 唔系，我唔系话朝，佢哋唔系朝圣啊，佢真系当一种景点。 景点咯， 景点嚟噶。 我哋觉得唔系景点，系因为我搭太多 嘅啫。惯咗嘛。 我哋唔系一直就系话。 我想 讲 多 样 嘢，其实大家喺除咗高速之外咧，仲有嘢好犀利嘅啫。落雪都照行。 系 恐怖噶，你发觉即系周围矿新色啊， 佢矿矿 大雪，即系 唔系佢矿矿呢个。佢抗呢个极端天气嘅能力系高嘅，呢样真嘅。 诶，一样嘢，呢样嘢就系尤其是即系所谓嘅，即系呢样嘢就香港就唔会啦，就系、是、要对极端天气嘅 抵抗 能力。 迎接 日本铁路系真系完全黐紧线嘅。是原先线日本铁路。 新干线唯一惊一样，唔系新干线唯一惊一样嘅啫，行雷。系惊行雷嘅啫。 即系始终佢室外啊嘛， 你落雨落到几劲，你落雪落到几行都好，佢都唔惊嘅。 你睇咩啦？如果旧嘅东海道就到呢个。 东海道会有，东海道会有。 旧规则系旧。 系旧规格。 东海道，我觉得东海道有机会系可能系啲例如路轨嗰啲枕木间距啊，嗰啲系有个问题。 排水嗰度。 排水啊？ 唔系，我知啊，我就系话。 冇遇到你咁嘅情 况。咩？我就系话嗰啲应该话就系因为有机会系嗰架铁路规格有啲问题，所以到而家都未正式合。当然 系 有唔同公司啊。 你要搞就成条线停噶啦。 系要成条线重建啊！嗱，系要成条线重建啊！ 诶，你说嗱，讲下所谓落雪停驶嘅问题啦。我咁啊，好咁早两个早上个月啦，咁就包括达暴风雪咁就去到， 系喺北边啊， 咁咧咁嗰日咧，中国线就话中国线今日停驶，跟有人影咗张相，咁我心谂反应就系，梗系停驶啦，成车埋咗咯，系所以埋咗一切，唔系佢系嗱系唔系系净咩？自来月台停咗。停咗啊！即系月台同埋佢路轨停咗， 睇唔到条轨啊！ 睇个坑喺边度啊！我话咁，我话跟住我佢翻去话我我吐槽话咁仲唔停啊？ 点开啊？ 大佬嗰雪断米计，大佬，等你个你架车破雪咩？叫我咪翻，叫佢一日落去翻，佢一日落就清咗成条雪哇！哇，咁快 啦！如果你个定系脚板，即系佢脚板 嘅话， 架车可以行得开嘅。 唔系就系嗰唔系脚板，嗰个系叫做咩？即系嗰条人啊！大佬，月台几高啊？ 唔系，我同你讲呢样嘢咧，有一样嘢其实就日本北方嘅嗰啲交通运输系统嘅设计咧，加埋啲即系车辆嘅设计咧，系又系黐下线嘅。有一日你睇你搵下啲所谓嘅即系日本啲软实力推荐咧，就系话咩啲买电动车啊。欧洲买咗一批中国电动车噶嘛， 濑嘢咯， 濑晒车啊嘛，跟住咧 唔够热啊嘛， 唔 够热啊， 唔系起推唔起到嚿电啊，跟两样嘢啊，推唔翻起嚿电，两下就冇电，同埋好快个车仔生晒锈啊烂晒啊，一半个月就生晒锈烂晒啊，但系隔篱间就讲话唔知边间嘅日本公司嗰啲咧贵三成至五成噶嘛，但系完全好似话 佢针对咗你设计。 挪威嗰边啊，就系话挪威啊，即系冰岛嗰边嗰啲咧，佢有一批买咗一大堆中国车嘛，跟住全部死咗晒啊嘛。 日本车唔同， 但系而家日本车嗰批唔系，冇问题，完全数轻轻松松继续喎，咁就系呢啲咯。 日本做出嚟嗰套嘢，行咗起码 唔系嗱，好简单就系讲下 所以系佢系佢嗰个型号设计同埋佢为咗环境个设计要求嗰、 啊 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佢嗰、那个那个危险所谓嘅危险系数啊，佢危险系数太高啊，系去到 其实即系日本嘅好处都系讲好处咯，点解日本嘅最难速度只系百几米？其实就系因为安全系 佢个危险系数虽高到去一个。是对其他地方你觉得是黐那线的情况啊。 过分了 的。是很过分 啊。不是英国啦因为 讲。得来啊。 不是英国。 因为日本是灾难大国来的嘛。天灾大国。 不是不要讲那么远。不要讲那么远啦讲落雪就落雪啦。前 中 北日本落大雪我有反应就是。这样就叫大雪啦。 即系作为一个北海，即系我谂翻个叫哎呀杜文嚟讲就咁，你就叫大少唔好讲啦。 小事啦。 好人呢个有笑话就系咩啊？喺二月尾啦，咁星期二嗰日咧就咩？札幌十二度，当时札幌啲人就话：哇，咁暖嘅，春天嚟咁快。跟住星期四负三度，然后咧就成个札幌威欧，即系威欧就咩啊？你唔系你前十威所谓日本札幌所谓威欧啊，一个定义就咩啊？十公尺以外你望唔到嘢噶啦， 白化咯， 白化， 白化， 即系威欧咯， 即系封锁紧啊！ 打 啊！即系记住，嗰日炸我时代，已经系有几多高楼啊，都威啊！但系嗰个天气报道员都话道歉话，我估唔到咁大雪嘅，去到就咩？成个大涌公园买咗两公尺，买成成一公尺嘅雪。点 样讲？始终啲气候咁恶劣嘅地方都 系啊， 有咁嘅情況 係 唔出奇 嘅，我 同你講。 咪之後就喺札幌啊，喺北海道人對於誒道民嚟講， 小事啦。 喺東京認為會世界末日嘅雪，喺札幌嚟講，超。然之後即係呢 年都有，年都 未見過大蛇屙尿啊！真係， 真 係 十年都遇到你講。 唔係十年啊，冇可能遇到個大雪㗎，東京。喺東京遇到個大雪，世界末日㗎，東京。 你睇翻個經緯度先啦。 真嘅，唔好話經唔經緯度。東京雖講。我呢三十年经验，即系 friend 提翻嚟都好，摁大雪嗰次都冇一米， 咪就咯， 都唔敢系。 但系我但系 你一开到冇一米，冻你嗰个叫冬天。 我二内啊，行一条路啊，稍为冇人行一踩落只脚就扑街啊，躲条腰度啊， 沉咗啦。 跟住结果我就谂办法，夹硬行翻出去雪比较浅地方。仲有嗰度已经唔系话山卡地方，系纯粹就咩啊，都比较少人行啫。即系话，即系 偏僻啲啫，偏僻啲啫。 只不过叫做咩条街冇俾少人行， 冇人行啫。 唔系大街嗰度， 偏少少接嘅。 系啊，嗰个几恐怖啊！即系有位所谓大雪啊！即系外国，即系啲北海道外人对大雪嘅概念就系咩啊？有啲雪落去，但系一寸一两寸到就叫大雪，即系可以堆下雪人。 普通人啫， 系啊，即系 咁样。阿杜文， 你冇翻一米都唔叫大雪噶喎、 啊。一米嚟噶，唔该，你冇翻一米，即系冇翻叫冇即系嗰叫咩啊？你唔系见到，你仲见到对面条马路，你唔系叫大雪。 你见到间屋都仲 系。 系啊， 其一。或者政府未出声话呢个大雪警报，你都 唔系即系话嗰新千岁未停咧，你都唔好当，你唔好当系落，都已经唔系落雪嚟噶啦，已经系。 唔系，即系如果唔系应该话，如果 JR 北海道都话俾你知停 停 嘅话 咧， 咁就 收 大雪啦。 我哋交通 系 注意 级 嚟 噶， 系啊，即系嗰啲雪系阻挡唔到佢哋。 系啊，因为就算我试过好大雪， 唔系啊，你睇到日啊，我净系你睇下 Twitter 嗰啲相啊，佢个车头根本系开路车嚟嘅。 有 铲雪车嘅， 佢大雪到最夸张就咩？嗰最北今日北海道最大雪夸张就咩啊？由札幌去小樽都有大雪停驶，嗰条路啊，大佬，嗰条叫做咩？好热门路噶啦，因为咗附近都系民居嚟嘅，理论上嗰度系唔可能会积雪型，嗰度都停驶嘅。你话大雪几恐怖？夸张到哇！全个北海道有四分三嚟封埋。 咁其实就系话今年嘅风雪真系其实。全世界都劲嘅，全世界都劲嘅。今年个一月尾二月嗰头嗰阵时，嗰啲冲雪真系劲嘅。即系一月尾开始嗰个冷风啊，嗰阵冷风啊，真系劲嘅。 嗰天唔稳定啊，不算啦。如果再讲去嘅话，我哋讲下日本天气嚟讲啊，差唔多啦。系啦，咁扯一扯，变咗个好轮嘅日本啲天气嘅研究。好啦，咁今集啊到此为止，下次应该轮到系我下次辉甲之前嘅希望可以成，虽然唔又担心。好，下一集再见，拜拜。